哎呦，这首歌跟陆先生其他的作品不太一样，可以带来一些思考。那些甜蜜的谎言是什么呢？麻痹自己用的，有利于自己遗忘的，还是自己不断喂给自己的鸡汤呢？在听歌的过程中想一下就得了，想太多容易深刻啊！您听到的是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，我们随便听听歌。节目的上半段是陆先生的新专辑《华年》。乐队说华年呢，就是绽放的日子，就是你我的此时此刻。这是一支非常会抒情的乐队，气质很文艺，曲调很流行。来听这首专辑的同名主打歌《华年》。 在夏天结束的瞬间怀念你年轻身影，你每天都在说的那些话，如今讲给谁人听？当过往散了爱慕与光阴相向而行，你眼神烙印岁月最后的深情，也许一次离别就能抹去再多的重逢。那年一起种下的树啊，如今飘荡着一样的风。当誓言中讲起了日月，这爱恋不舍不浓，你裙摆绽放走向我，脚步轻松。可是命运啊，渴望啊，和热烈啊，非将这生长赋予悲欢交织的感动。夏日轻柔的晚风，壮阔波澜的相拥，一杂草丛生，都不及你第一次望向我的面容。也许一次离别就能抹去再多的重逢。那年一起种下的树啊，如今飘荡着一样的风。当誓言中讲起了日月，这爱恋不舍不浓，你裙摆绽放走向我，脚步轻松。可是命运啊，渴望啊，会热烈啊，非将这生长赋予悲欢交织的感动。夏日轻柔的晚风，壮阔波澜的相拥，一杂草丛生，都不及你第一次望向我的面容。可是青春啊，鲜血啊，和真心铭记啊，其实从未有过年轻。阳光穿过你的不经，就被碰碎的相遇，时光过不过你都忘却吧，就像从未有过年轻，都忘却吧，就像从未有过年轻，都忘却吧，像从没有过年轻。树中叶面一瞬水晶。 我是听歌重歌词的那种啊，歌词就代表着一个乐队的品相，听歌对一下歌词，然后看歌词陈列在纸上它好看不好看，不知道像我这样的癖好的人多不多。陆先生的这个字词大多优美，有点小华丽派，比如刚听过的这首《华年》就很热烈呀，命运呀，渴望啊，热烈呀，非将这生长赋予悲欢交织的感动，青春啊，热血呀，真切呀，请铭记呀，即使从未有过年轻。加上编曲呈现的气势，像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青春落幕曲，用句最近的俗话说叫荷尔蒙爆棚。哎，你看如果不好好看歌词，就发现不了其中有更好的句子。阳光穿过你的脖颈，想象一下你年轻的爱人站在阳光下那种目眩神离的感觉，酒杯碰撞的声音，年轻的我们总是很大力气的撞杯，现在只是礼貌的碰一下下。我们现在碰一下下心里的那个人，你住在我心里的原因。月色真好，你把我抱紧了。 街灯初明，街道破碎的光影， 转过头轻声说，夜色真好，我想这就是你住在我心里的原因。人群散去，你在我身旁，我低下头沉默着不动声响。你走近我，突然间将我抱紧，我想这就是你住在我心里的原因。你说不要怪罪于孤寒，你说这人间有时荒唐有时伤，所以你离去后我将归还，记录满尘埃的时光。生活一旦飘摇荡漾，还是有时熄了又是锁中肠，也许这就是你依然住在我心里的原因吧。我想街灯初明，街道破碎的光影，你转过头轻声说，夜色真好，我想这就是你住在我心里的原因。说不要怪罪于过往，你说这人间有时荒唐有时伤，所以你离去后我将悲欢记落满尘埃的时光。生活依然飘摇荡荡，他们还是有时喜乐有时诉衷肠，也许这就是你依然住在我心里的原因吧。我想， 哇，我有一了， 我也有一， 我还有两个一。 你们都怎么了？都一一的。 战马开罐牛铃，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Fight for it，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上的光彩温柔流淌，一点一点一点，忘记思绪身在何方， 当夜幕笼罩他时，回忆又坐在他的身旁，在耳鬓厮磨的其中遇见了 他有时彷徨，有时候神色慌张，有时候在人群中安静穿行。他不相信的事儿越来越多，但庆幸的是他嘴上说着不相信，心里还是相信的。这是我们的画像，也是陆先生的吧。我是 DJ 董鹏，这是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。这一节我们接着听陆先生的歌。这是一支新乐队，第一张专辑是两年前，这张是前几天才发表的，这个发片速度正好，乐队的发展也正好，已经开完了乐队的专场演唱会。陆先生引起我的注意是，哇，这个乐队好厉害，竟然比我还会说情话，所有的酒都不如你。我们先来一首短歌，一场雨落下来要用多久？若是我回答，这个夏天的雨很快，咔咔咔，哗哗哗。 一场雨落下来要用多久？一次约定你什么时候才能说出口，一整个夏天里我都在等待你，等你的回眸。一 任风吹过来，把思绪都带走。一个黄昏潮湿的小城，时间也停留。义无反顾的少年匆匆收拾起勇气，就一定会说出口。风中扬起的声音，雨太大我听不清。此刻像天空，所有的水都落入你眼睛。寻找你的身影，透明着光影。你转身带着雨滴晶莹，是那年盛夏的约定。把思绪都带走，一个黄昏潮湿的小城，时间也停留。义无反顾的少年匆匆收拾起勇气，就一定会说出口。风中扬起的声音，雨太大我听不清。此刻像天空，所有的水都落入你眼睛。寻找你的身影，透明着光影。你转身带着一滴晶莹，是那年盛夏的约定。此刻像天空里所有的水都落入你眼睛。寻找你的身影，透明着光影。你转身带着雨滴晶莹，是那年盛夏的约定。 陆先生的每一首歌几乎都是情歌，我就爱这么说。每首歌都有画面感和回忆感，他们的回忆感不像我们一把年纪细节都记不清晰了，他们的回忆感是趁热回忆，刚发生过没多久，都是青春里的故事，气死我了。所以我一直觉得他们还是挺骄傲的，这个劲儿也给他们加了不少分儿。年轻真是好有资本啊。最后给你选的这首歌的片段，能随心情来听歌。 能随心情

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The weather， 关注天气情况。今天午后本市最高气温在34度左右，空气湿度大，天气闷热，请大家减少户外活动时间，要注意防暑降温。受东移高空槽影响，今天下午到夜间本市还会出现雷阵雨天气，西部北部的局地有短时强降水，外出要带上雨具，注意防雨防雷电。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多云转阴，有分散性雷阵雨，午后西部北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，偏南风二三级见四级，最高气温34度，最小相对湿度60%。今天夜间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，南转北风一二级，最低气温26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5%。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，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7，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半点资讯。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，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，招聘电话69408726。 下午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.4半点资讯。首先我们来关注穿越一下非遗科技艺术体验艺术市集，将于今天和明天下午在繁星戏剧村举行。活动推出创意美学、公益手作、艺术体验、互动科技、健康生活五大主题创意活动，面对广大公众免费开放。再来看北京市文联主办的第六届北京文学艺术品展示会，将于7月27号到31号在北京展览馆举办。这届展会以共筑文艺新时代、艺术北京成就梦想为主题，涵盖戏剧、美术、书法、摄影、民间文艺、曲艺和杂技七个艺术门类的近5000件展品，集中反映改革开放40周年伟大成就。这次展会在北京展览馆主会场划分为精品区、宣传互动区和文创推介区三大区域，其中精品区主要展示京津冀美术书法名家作品、北京摄影精品以及民间文艺精品等艺术作品，宣传互动区将举办21场文艺互动讲座，文创推介区将展示新文艺组织作品。最后来看古坛韵新生，名园惠万民，天坛公园开放百年展昨天在天坛公园北神厨开展，展览位于天坛公园北神厨东殿，面积近400平方米，包括文字、图片、影像等等，现场还展出不同时期的实物展品，包括古建砖瓦、民国时期文物档案资料以及印信、门票、奖杯证书、出版物、文创产品等217件。为了纪念天坛公园开放百年，公园年内还将举办文物外展、书画摄影展、围绕天坛礼乐文化出版图书、开展中和韶乐展演交流等系列活动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下班以后，明光见，明光等您到9点。明光家居，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。 对您的承诺，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，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，中国外卖领导品牌，用匠心做团餐，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。 各位好，来关注一下路况。东三环国贸桥南北向南方向，东四环朝阳公园桥四惠桥北向南方向，东五环平房桥北向南方向，小交亭桥南向北方向，以上路段都是事故路段，请后车注意避让。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。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，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 哇，我有一了！ 我也有一， 我还有2个1。 你们都怎么了？都一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哦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Fight for it， 颠覆常规。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这支乐队叫戏班，如果你没听过，那是我的问题，太可惜了哈。这是战马能量音乐的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。今儿节目的下半段，我们一起听听戏班。我经常想，戏班为什么让人那么喜欢？大概就是因为自由的气息，歌词写作的不经意，未入任何藩篱，全部听来没规矩，想怎么写就怎么写，爱怎么唱就怎么唱。虫变草，草变虫，变虫变草，也不知道是虫变成了草，还是草变成了虫。白话文的写作其实很深奥，可以说成是什么也不是，可以吹成一首现代诗。这是一架孤独的梯子，往下走是看不透的深远，地面遥远的像是消失了，我奇怪怎么会在这里。紧接着深刻也会变成一滩鼻涕，可以从左边掉下去，也可以从右边掉下去。对了，戏班就是这么没正形，让你装也装不下去。 这是一架孤独的梯子，斜斜的支在空中。这是一架孤独的梯子，斜斜的支在空中。可以从左边掉下去，可以从右边掉下去，从左边掉下去，可以从右边掉下去。 在空中，这是一架孤独的梯子，斜斜的指在空中。 我们总是说即兴和随意都是最难搞的，就像你问一朋友晚上吃什么，最怕对方回随便。戏班在作品中随便玩了几十种乐器，那都是随意和即兴建立在大约精通和信手拈来的程度。高手在民间，高人才能玩得好民间乐器，起码人们一听，哎，就是这个调调。戏班的调调建立在我们这些人的节奏上。什么叫我们这些人的节奏呢？就是中老年节奏呗。年轻时候听过很多摇滚乐，身体已经熟悉的节拍，就是爵士啊 ,blues 啊。这些人已经不再会这个归风格背标签了，也不会去脑中浮现和对标什么其他乐队。喜欢就是喜欢，我爱你就是因为你长得好看，舒服就是舒服，吹着微风真舒服，伸个懒腰真舒服。 怎么了？都抑郁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哦，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Fight for it，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一起的感觉哟， 很简单， 轻松的感觉哟， 很简单， 幸福的感觉哟， 很简单， 快乐的感觉哟，一起的感觉哟， 很简单， 很简单。 幸福和快乐的感觉很简单，你单说这句话没什么意思，但变成音乐唱出来，你立刻就能感受到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音乐调动了你的生理啊，而不是组织好语言表达的理解。一般你看个音乐现场，急着往朋友圈里发文字和小视频的，都是娱记跟乐评人，真正的听众早就堕落到戏班的氛围里去了，变得和他们一样的搞喜和拆台。我是搞喜和拆台的 DJ 董鹏，这是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给大家带来的是戏班乐队，来一首记脸忘名呗。记脸忘名，我总能记住你的脸，却忘了你的名字。你是那个记脸忘名型的，还是既记不住脸又记不住名呢？ 你记住了吗？记住了吗？记住了吗？记住了吗？你记住了没有？ 住了没有？你想起了吗？想起了吗？想起了吗？想起了吗？你想起了没有？你搞错了吗？搞错了吗？搞错了吗？搞错了吗？你搞错了没有？你尴尬了吗？尴尬了吗？尴尬了吗？尴尬了吗？你尴尬了没有？ 如果你喜欢这支乐队，别忘了去找一下他们的新唱片，叫《顽皮》，是用摇滚乐、爵士乐和电子乐结合京剧搞出来的专辑。这周还在北京做了一个专场的演出。我是 DJ 董鹏，在微博上可以找到我，哎，咱随时都能聊起来。今儿的节目就到这儿，明天是新一期排行榜的揭榜日，欢迎到时收听。 想着